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圣诞快乐！ 耶，圣诞快乐！ 咁啊，虽然啱啱就过咗呢一个嘅25号，咁啊踏入呢一个即系 Boxing Day 啦， 拆礼物，拆礼物， 哎呀，真系 乌嘉伦又送俾我 吓、啊，要问一下你嗰啲礼物就唔使我送啦。咩啊？封利是，圣诞节封利是， 利是都 你冇嘢啊嘛？喂，但系其实真系 Abby 唔使我送啦，你老公应该有啲心意俾你啊嘛？ 年年都系佢就满啊嘛。 Abby 应该一早俾晒提示你老公，就唔知送咗啲咩心水嘢。 喂，你系仲系打开口牌噶？ 咩啫？咩佢仲系啫？ 佢又唔系过咩？ 咪咯，不嬲都系。 就系话系唔系仲系打开有牌咯？即系需唔需要？因为已经久经训练噶啦嘛，你老公系。 就因为久经训练都唔长进啦。 吓， 系啊，咁我诶，算啦，俾埋 tips 佢，我惊佢买错添啊。 系，喂，其实咁样样，我反而觉得有时候几好噶。 都唔长进嘅咁多年。 不过嗱，即系嗱，我反而觉得有时候咁样样咧，即系理论上就即系可以少咗一啲不必要嘅误会。 嗯、 但系咧，亦都变相，因为我身边都有啲女。仔朋友咧，好似 Abby 呢一类咁样样嘅，即系，唉，算啦，我费事你买错，我话俾你知买啲乜嘢嘢。咁但系到佢收礼物嘅时候咧，就一路收，又一路喺度话睇你啊，唔提你，你唔识送嘅，即系讲呢一啲咁样样嘅。 都得手咗，仲要讲啲咁嘅嘢。 Abby 会唔会嘅先？ 我每年指定嘅对白嚟嘅呢个佢收礼物之后，年年都要我提，你冇鬼用嘅啫，讲到明啊，沉啦。 系啊，即系你真系咁样样噶？ 系啊，真系噶。 嗱，所以 送咗咩俾你老公啊？ 要送嘅咩？ 唔系佢， 我成个人咯、 啊。佢系将自己包个丝带噶啦，企喺佢前面噶啦。 即系点啊？即系好似以前啲皇上翻牌子咁样样，你就冚定张被喺度等你老公系咪啊？ 你觉得佢会咩？算罢啦，佢话你同我啊，自己暖定张床先啊。我一阵间啊，睇完个剧，我入嚟揾你啦，即系嗰啲咁样样嘅就系。 老公咧，圣诞节流流。 哎，我老公唔重物质嘅，即系我贴条丝带喺个膊头度，佢几开心啊，真系。 重物质嘅系你好拜金就系人都知噶啦，但系真系有时候你真系圣诞节就应该系即系普天同庆啦，成日都讲话圣诞节即系除咗系好开心啊，因为真系嘛，你一到圣诞节就好自然啊，会期待啊，究竟就算唔系话另一半啊，身边啲朋友啊，又或者可能屋企人啊，再唔系啊，究竟有啲咩嘅庆祝节目啊，可能你甚至乎话会唔会真系浪漫到咧喺条街度行下行下啫？都可能会 行下行下好浪漫嘅咩、 啊？都会鞋，喂，讲完啊，喺条街度行下行下遇上一啲嘅邂逅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人真系会觉得，喂，可能你去某一啲嘅地方，即系去到呢啲咁样样，哇，圣诞节啊，好浪漫嘅气氛充斥住嘅环境之下，或多或少可能造就到好似电影或者剧集一般嗰啲嘅情节噶嘛？ 嗰啲都系只限于电影啦。以我多年嚟嘅经验咧，如果你圣诞节系一个人喺条街喺度行嘅话咧，你望到嘅就只会系别人嘅男朋友，好、 啊、 幸福咁样牵住别人嘅手，然之后拎住啲礼物。 你睇你几、啊， 你系唔会见到有啲单独嘅男士 少啦，喺条街嗰度行，系希望咁样可以偶遇到咯。 系咪通常就唔会系即系单独漫无目的一个人喺条街度中啦？即系嗱，但系你谂下，我嗰时候真系有 friend 试过噶，即系佢就唔系单独漫无目的喺条街度中，佢其实都系约咗一班 friend 咧，就圣诞开 party 嘅。咁但系喺途中，咁佢系自己一个人噶嘛？咁真系咧就喺好似系喺真系车站。定是在一个即是公共好像等车的地方呢，即是除了车站可能是即是港铁站那些这样呢，那就即是听他说啊，他就说遇上了一个女仔，那他甚至乎呢是说话有交换到 contact 的。 咁之后咧， 会唔会系嗰日特别易咧？其实我又谂下， 有冇后文我真系唔知道啦。即系所谓后文，即系究竟佢哋之后系咪真系有约出嚟啊？有剩嗰啲真系冇追问到落去，因为呢一件事都发生喺若干年之前噶啦。咁但系呢一番奇遇系点样样咧？其实就系话说，咁啱真系个女仔，即系唔知戴头虾定咩，冇戴银包定系跌咗定系唔知点咁样嘅。咁当时呢，而呢一个女仔，即系嗰阵时候好似佢又唔知做乜撞正，即系黑到麦豆咁样啊。电话又唔知点样用唔到啊。咁最后尾呢，就我呢一个朋友呢咁啱就喺隔篱出现。咁佢见佢咁彷徨嘅时候就好啦，借住啲钱俾佢。咁所以先至攞到个 contact。 咁多个咁啱嘅时候系咪咁啱呢？ 喂，咁呢一个我真係不得而知啊，因为我都系听估嘅啫，系咪呢啲嘢从来都冇发生过喺我身上，系咪？咁但係即係你话哇，如果即係有件咁浪漫嘅事发生喺你嘅身上，喺呢一啲咁样即係嘅大时大节嘅话，你会唔会觉得真系好正嘅啫？ 咁就梗系好正啦！如果有嘅话，因为你觉得，因为大时大节其实，因为我平时就唔系好好浪漫嗰啲女仔嚟嘅，咁但系每逢去到咩情人节啊、圣诞节呢啲咧，你都会觉得，即系如果你单身嘅时候，你系唔想行喺条街度嘅，因为实在 孤单。 系啦，冇错，跟住你就会觉得，所以我每年咧圣诞节我都会拎翻陈奕迅嗰首。Lonely Christmas 出嚟听嘅，因为我就觉得太应景啦，而且我又好享受呢啲喺即系好热闹嘅街道上面，你特别显得好寂寞、好孤独嗰个感觉。 即系久经训练嘅阿青咧，即系好多年都冇行过街啦。 唔使咁声啊，大佬啊，即系听 Lonely Christmas 咁样， 唔得嘅咩？ 我话唔得， 我已经咁样嘅啦，你仲连呢首歌都唔俾我听，你有冇咁专制啊？ 我冇话唔俾你听，即系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呢一个系即系一个人嘅心态咯，即系可能你觉得系呢一种咁嘅环境、咁嘅气氛之下，想听啲应景嘅歌咧，令到自己嗰个心情可以得以宣泄咁，唔出奇啊！但可能我会听啲正面啲嘅歌咯，即系听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都好啊，系咪先？啊，真系喂！不过嗱，讲真，即系虽然我哋话就话呢一个即系圣诞节咧，就系一个好普天同庆啊，好浪漫，可能好多人期待嘅日子，但系同时之间可能都系一个几伏啊、几陷阱嘅日子嚟噶嘛，即系 出街食饭咪陷阱咯。 唔单止啦，即系我唔知尤其是呢个大时大节，圣诞系其中一个啊，几容易触发到，即系有男女朋友啊，有另一半嗰啲咧，都可能触发到咧大家闹交嘅日子嚟噶。有冇试过？有冇体验过咧？我想问一下。 因为咧，我记得咧。我第一年同我老公过圣诞，咁大家咧都系仲系大专嘅学生啦，咁边有钱啦，即系冇得好似而家咁话奢华堆砌好多气球啊，好多礼物就冇嘅。咁佢嗰一年咧就因为第一年过圣诞啦，咁佢就话不如咁啊，我哋就带你去食一个圣诞大餐，但系就唔出街食嘅，我自己煮。咁我心谂啊，都几好喎、啊，呢个男仔咁有心思嘅，咁我哋就行 supermarket 啊，咁买火鸡啦咁。咁佢望住个火鸡咧。咁啊，个价钱有啲贵，不如咁啊 ，Abby， 我哋用烧春鸡嚟代替啊，可能咧由四位数字变为两位数字嘅呢一个鸡，跟住买咗之后咧，咁啊买埋啲配料啦，咁我就谂住翻去佢屋企嗰度煮，咁啊点知咧，佢话佢屋企咧已经有另一个嘅朋友嘅 party 喺嗰边搞紧噶啦，即系可能佢家姐嘅朋友喺嗰边开，咁佢就话不如咁啦，我亲戚嗰度咧有一间嘅嗰村屋。是冇人嘅，咁我哋就过去啦，咁样。 咁多不如咁啊，跟住后屘好似咦咁僻嘅喂，好似一个福嚟㗎喎。 突然之间有间屋跳。 係啦，咁啊咁突然嘅好啦，咁啊过到去啦。过到去又唔知点解呢，明明间屋冇人嘅，咁就两个温馨下啦。突然间佢爹哋又喺度喎。佢爹哋话啊冇啊，你知啦，大时大节啦。 住村屋唔系咁安全噶嘛，咁我就喺度看屋，唔紧要嘅。不如咁啦，嗱，阿仔 即系平时就冇人翻嚟嘅，系嗰日特别翻嚟看屋， 咪系咯， 系咪咁样？ 系啦，跟住佢即系佢谂住村屋应该大时大节会唔会有啲唔安全咧？咁样即系讲出去玩， 佢惊佢个仔唔安全啊，带个咁嘅女仔翻嚟屋企，即系我第一时间保护个仔，我帮你看屋噶、啊，咁样样啊。 嗰次仲要系我第一次见到佢爹哋，系啦，咁佢爹哋就非常好客，就话：哦，你煮饭仔啊，不如咁啦，嗱，阿仔嘅厨艺咧就一定唔够我嚟噶啦，不如咁我露两手，然之后就将个火鸡一个西餐嘅烧春鸡斩件，好似煮叉烧咁，煮完之后就食，食中餐啦，之后煮埋汤啊，两碗饭饮笔，跟住我系个圣诞就系两个人变咗一个三个人，仲要由西餐食中餐，哇！我觉得嗰日系咩事啊？究竟我系一个过紧一个咩嘅圣诞咧？呢、這个真系我人生最服嘅圣诞。 喂，但系咁、啊，其实就呢一样嘢唔关你个即系当时嘅男朋友而家嘅老公事啦，即系。好似啊，好多嘢都唔喺佢掌握之中啊，仿佛就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嘛，我感觉。 咁咪即係佢计划不足囉。 咪咁有时候你啊，即係呢一个唔关计划事嘅，即係因为有好多嘢係意料之外，係应该佢应变不足。即係当佢个爸爸出现啦，可能係啊，又或者可能啦，但係讲真喎，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觉得其实烧春鸡係好过食火鸡喎。点解呢？因为嗱，我唔知你唔入厨，我要话俾你知啊。你连火鸡系咩样子你知唔知噶？其实 鸡咁嘅样咯、 啊。火鸡其实好大只噶嘛，你知好大只噶嘛。我唔知道你有冇实际上面真系试过炮制整火鸡，跟住系食。因为我嗰时候喺美国读书咧，就即系 Thanksgiving 一定会食到火鸡嘅。咁、通常如果你咧系有心啊，因为头先我听你讲话，你话买一只火鸡啊嘛。 系啊。 如果你係有心買一隻火雞翻屋企炮製嘅話咧，正路嚟講嘅話，你都要宴請親朋先至可以搞得掂嗰隻火雞。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你食半年啦嗰隻火雞。 咁犀利？ 係因為我嗰次其中一年啦，即係又係搞呢個 Thanksgiving， 即係煮火雞食啊。咁每一年咧都唔敢買完隻嘅，即係可能係買部分。跟住咧食完嗰餐就算啦，咁但系咧唔知边一年咧忽然咧就喺度谂啊，喂唔系、啊，人哋做感恩节咁，应该要原只火鸡上先有过节嘅气氛啊嘛，咁于是乎我就同个同房咧啊，佢负责煮，我负责就清洁，咁啊就话不如我哋今年就买只火鸡嚟食啦，咁好啊，买火鸡嚟食我都想啊，咁啊于是乎去睇去拣啊，咁咧我哋见到嗰只火鸡嘅时候都已经当堂吓一跳噶啦，咁啊再喺度十五十六谂，喂，真系买啊！跟住话唔知食几耐，跟住后屘话得啦，我哋两个都咁食得，你方仔食唔到咩？咁同埋即系大家都觉得我哋中意食肉噶嘛，应该冇问题嘅。咁啊，于是乎就整啦。咁如是者整完嗰一晚嘅火鸡之后咧，跟住我哋咧就研发咗好多用火鸡做嘅一啲嘅菜式。点解咧？因为你之后发现咧，未来啊，真系讲紧快则咧。都要半个月嘅时间，系不停食火鸡，仲要系 餐餐食， 餐餐食，即系咧，我哋由火鸡后屘就整到又唔知火鸡三文治啊，又落火鸡嚟煲粥啊，又唔知烤火鸡啊，又唔知点样样焗啊，跟住后屘又整呢样嗰样，咁搞一大轮啦，咁又整沙律，咁啊，总之食到咧系直头系怕嘅，咁所以咧嗱，你问我嘅话咧，其实。即系呢一个你老公，其实我觉得用烧春鸡嚟代替系一个真系唔错嘅选择嚟噶。 你真系好好，你帮佢咁样辩驳，其实嗰刻只系佢冇钱啫。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有时候一个圣诞节咧过得唔如意咧，我觉得同即系一个人本身嘅期望系好有关系。即系有时候咧，尤其是我哋细细个，可能即系你话睇戏又好啊，又或者系受唔同嘅广告推销都好啦、啊、即系营造出嚟，你会对圣诞节有个愿景啊。即系细细个嘅时候，举例啊，你睇戏睇得多都知啊。喂，圣诞节啊、情人节嗰啲咧，好中意就送朱古力俾人噶，跟住后屘又唔知点样样表白啊。跟住就即系跟住就顺个势咧，哇！我哋即系喺 埋一齐咯，咁即系你会有呢啲咁样样嘅谂法噶嘛？即系谂到哇，圣诞节一定好浪漫嘅，个个都应该要谈恋爱嘅。咁有另一半嗰啲啊更甚添啦。我哋哇呢一个日子唔系唔去替做一啲即系好难忘啊、好美好嘅回忆啊。 系咯，最少都要行匀十八区影相啦。 哇，最少啊， 最少噶啦， 咁多咁点啊？环游世界噶咯， 最好就出 一日嘅，最好得二十五号嘅啫。 一个圣诞节可以环到一个世界。 系啊，净系搭飞机都唔得，但系我话俾你知，喂，但系即系我就系话咯，即系但好多人就会有呢一个愿景，但系当你发现咧，有时候你为咗要即系完成啊呢一个愿景啊，即系希望可以替做嗰啲所谓嘅回忆，咁你即系要承受一啲所谓不必要嘅压力同埋负担咧，往往就造就到啦。即系如果你勉强跟得上嗰个进度啊，即系原本你 plan 个行程啊，或者你 plan 嘅节目跟得上都还好、啊。最怕嘅就係你跟唔上，中間有少少甩甩漏漏啊，即係好似頭先你老公嗰啲嘅情況啊 ，Abby 嗰啲。咁嗱，但係即係中間如果你有啲轉數話處理得好啊，或者都可以補救。嗱，當然當中一定會有啲美中不足啦。咁但係可能都會大家互相體諒，都可能從中可以發掘到啊，其實都係難忘嘅，都可能係有佢開心嘅地方嘅、嗯。但係我發現呢，即係有唔少啊，包括我自己試過都領嘢嘅，就係、是、一個節日過得唔如意，過得唔開心，係真係同原本另一半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咁而當你達唔到之後咧，咁嗰個落差造就到嘅就係你好大嘅失望咯。即係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即係嗰陣時候，我記得有一次咧，又係嗰陣時候就係、是、讀書嗰陣啊。同一個女仔喺埋一齊，咁於是乎咧就即係同佢出去食飯啦，又好似唔知第一定第二個聖誕節咁樣嘅，咁就特登咧就同佢 book 咗一間餐廳啦。嗰陣時候咧，我哋讀書，因為喺外國咧，咁就即係平時咧就唔會話好肯花錢去食飯，咁但係難得咧，咁就話啊都可以試下即係豪一嘢啦，即係食啲咩？ 可以試下平時幾孤寒啦、啊，呢個人。 唔係啊，係我哋苦學生嚟嘅大佬啊，真係你明白？屋企人俾錢你係俾錢你生活費使費，我同埋嗰陣時候咧，點解可以豪一嘢咧？係因為嗰期咧開始有時候可能話喺學校嗰啲 campus 揾到嗰啲 part time 嚟做咧，咁就即係賺到少許外快。但係講真，嗰餐飯都用㗎，即係 用啦。 嗰餐飯你係即係要我翻唔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系喺嗰啲 campus 嗰度咧做啲好枯燥无味嘅工作，即系换翻嚟嘅薪水 去 换 钱。因为我身边有啲男仔朋友都系为咗个圣诞大餐咧，特登去即系做啲 part time， 然之后搵一个钱就 系 同个女朋友去食一餐。 系啊，咁 女仔系好啲嘅，你唔使埋单。 咁、啊、当然即系你就谂住话啊，一定会系好开心啦，因为即系大家都未试过咁好期望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好啦，我哋咧就浩浩荡荡咁样样咧，就即系又准备晒我即系原本啊，摆嗰啲 props 啊、啲花啊、啲啊，总之一抽二楞嘅嘢摆喺车嘅车尾箱就去嗰个地方啦。咁点知咧，就系、是、一个领嘢嘅旅途咧，就正式开始啦。点领嘢法咧？转头翻嚟同大家慢慢透露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之前呢就讲起啊我即係一次嘅经历啦，其实都点解话领嘢呢， 係咪第一次嚟㗎你嗰次 嗰次係同呢个女朋友第一次去一啲好贵价嘅餐厅食饭、 嗯、 但係唔係第一个圣诞节真係唔记得啦，因为我好似印象中呢，我哋第一个圣诞节係即係过得简单啲但都 sweet 嘅，因为嗰个时候即係哇啱啱喺埋一齐啊，你会觉得两个人喺埋一齐做咩都开心㗎啦，即係你可能两个人係呀，即係屋企煮下嘢咁样都 ok 㗎啦，咁但係你之后即係耐咗即係 可能即係過一年啦，咁你覺得哦應該要試一啲以前未試過嘅嘢喎，咁於是乎就即係嗰陣時候仲要喺呢一個即係互聯網唔係好發達嘅年代啊，咁你上網咧要抄一啲即係所謂嘅餐廳食嘢咧，咁你都係只能夠去僅有嘅一啲好少零碎嘅餐廳，嗰時候冇所謂，即係而家你有 Open Rise 啊，有即係好多即係同飲食有關嘅網站，嗰陣時候冇嘅。咁我哋就即係上網揾啦，揾咗一間，點知嗰間好味好濃嘅，但係又貴喎，仲要係食好似又唔知係法國嘢咁食法國嘢大家都知道係好漫長嘅嚇，呢一餐飯食得嚇。咁我哋首先咧就即係要揾一個好靚有靚景嘅地方啦。首先我嗰陣時候讀書嘅地方咧係叫做喺亞利桑那州。咁嗰度呢出名多嘅係仙人掌同埋沙漠。咁你失驚無神點樣搵個好靚嘅山景呢？咁咁啱呢，我哋喺讀書嘅附近呢，你大概揸唔知半個鐘到九個字嘅車程就可以去到搵到一個山。咁據聞喺個山嘅山腰嗰度呢就有間餐廳，咁就食法國菜嘅。咁於是乎我哋就諗住呢就去嗰一間嗰度食啦。咁咁 你之前有冇同個女仔商量過㗎？定係你直接帶佢去嘅？ 直接帶佢去嘅。 哦，即係驚喜嚟嘅。 驚喜嚟嘅，就真係既驚且喜啦嚇。咁於是乎咧，就同佢浩浩蕩蕩上山。咁當時正如頭先我講過啦，互聯網係唔普及㗎，咁所以咧冇所謂嗰啲咩 GPS 嗰啲咧係冇㗎。咁我哋咧係 print 咗個 map 出嚟嘅。咁咧仲要係咧，佢嗰陣時候咧係嗰個年代咧，你如果由一個地方去一個你未去過嘅地方嘅話咧，係 step by step 咧，佢話俾你知啊。你唔知行幾多里路呢就轉右，跟住會遇上邊條街就慢慢轉咁樣。咁我個女朋友呢就變咗係一個導航啦，佢幫我睇地圖，你帶我去邊啊？咁一路揸車一路問，咁我哋越去越僻嘅，去啲荒山野嶺咁樣嘅 咧。你好衰㗎，開始車人哋僻嗰啲荒山野嶺嘅。 係啊，或者會唔會咁啊？耶，你好衰㗎，搞咗成年先帶人哋去啲荒山野嶺嘅，會唔會可能係咁樣樣咧？其實 我點知你係 暗示？暗示其實喺我期待中咧，咁當然就冇啦。咁我哋沿路咧，首先就已經係蕩失路嘅，好坦白講。咁呢一個咧已經係即係因為對於佢嚟講。佢知係有驚喜，但係佢冇諗到咧個驚喜係咁攰啊！哇，點解失驚無神要去啲即係山卡拉地方，仲要喺度蕩一輪咁樣咧？佢其實去到嘅時候咧係有啲雲浪咁滯噶啦，因為佢要幫我睇地圖啊嘛。咁我哋千辛萬苦咧就去到嗰一間餐廳嗰度。咁首先咧嗰間餐廳咧，實在同喺網上面睇到嘅圖片實在太大落差啦。佢嘅感覺似係營運唔到嘅一間法國餐廳。咁我入到去嘅時候咧，見到位。系好似包場嘅感覺喎，咁咁嗰啲嘅侍應啊，首先咧已經係懶懶閒咧感覺係啊，即係話我哋make your reservation 嘅喎，咁我係啊呢邊啦咁，咁跟住咧放低咗你哋兩個之後咧，彷彿係跟住嗰二十分鐘咧都好似冇人過嚟招呼你，好似俾機會你係慢慢營造一個浪漫嘅氣氛。咁但係對於我呢個營造浪漫氣氛嘅能手嚟講咧，其實唔需要二十分鐘嘅，其實即係可以嗰快啲上菜係嚟得好啲嘅。咁終於咧係即係千辛萬苦咧，就等到佢就捧咗嗰個嘅所謂。即係頭盤過嚟啦咁，咁由頭盤咧，再慢慢食下食下咁樣去到主菜咧，其實個過程咧真係講緊嚇，去食主菜咧已經係隔咗超過90分鐘噶啦。你知法國餐其實係分好多，即係可以分幾道菜咁樣樣噶嘛。咁我哋咧係食咗兩個鐘頭咧，已經望不如我哋即係快脆食完之後就走咁樣樣嘅。其實係咁但係咁，因為咧其實成件事咧係有個驚喜，就係嗰陣時候我買咗花，同埋咧我其實 secretly 啊，即係好神秘地係帶咗個蛋糕過去嘅。咁個蛋糕咧其實喺好耐之前咧，即係佢已經係話想試噶啦。咁我就特登哇，咁即係特登梗係即係買啦，跟住帶佢啦咁。咁我唔。知系因为运送嘅过程啊太耐啊，定系嗰间餐厅嘅雪柜有问题啊，定系点样样啊？融啊，个蛋糕真系融、啊，即系嗰个其实系一个雪糕蛋糕嚟嘅。咁啊， 咁你去嘅途中都融咗。 咁但系咁，车真系咁耐。 但系因为我买嘅时候 ，suppose 佢系有干冰放喺隔篱噶嘛，即系理论上我运送应该系唔会融噶嘛。咁但系总之就唔知边一度出问题。捧出嚟嘅时候咧，个蛋糕系融嘅。咁嗱，跟住咧，我嗰个嘅女朋友咧，其实佢已经个心情系好不愉快，但系佢强装到好享受，即系因为讲 讲真，由你出发去到我食嗰餐饭，跟住即系同埋佢比我系更加心急嘅人，因为我系好太慢版噶嘛，即、系但我都觉得太耐啦。咁而佢就甚至乎咧系觉得哇，即系由我去到我坐喺呢个地方，我食嘢又感觉唔系好自在，冇嗰种浪漫气氛啦。首先就系好似一个空宅咁样嘅地方食， 有冇咁夸张？ 咁跟住后屘咧，仲要系捧个蛋糕出嚟，仲要系已经系融晒咁样样。咁所以咧，当下其实嗰个气氛咧已经。是破坏晒㗎喇。嗱咁当然啦，即係我同阿 Abby 个老公相比，我点样及得上人哋呢，係咪？咁当下嘅我都无计可施啦。咁我只能够就係再熬返嗰半个钟头到九个字嘅车程呢，慢慢係返去我哋个 apartment 嗰度。 喂，你成程车有冇同佢讲过任何一句嘢呢？ 都有嘅，但係其实当下佢都唔好想理我。我都反省緊。 啱啱你哋熱戀階段、啊。 一年之后啦，其实都、有一年之后。 淡啦，即 係。係真係淡啦。係咪分手嘅导火线呢？真係唔知道。 就由个雪糕融嗰刻开始，你哋嘅关系已经 融化咗啦，已经係。哇，好多隐喻啊，其实可以拍部电影出嚟喎，咁样讲下讲下。即係其实嗱，所以我话呢，有时候呢，大家你去即係堆砌一个所谓嘅愿景，一个想营造一个圣诞嘅难忘回忆呢，即係嗱，有呢一个諗法係好嘅。但有时候呢，唔好将个目标定得太高，要諗下究竟实行起上嚟嘅时候呢，会唔会太难嘅去執行个可行性，即係容唔容易 囉。嗰 moment 你个嗰时个女朋友应该冇定到好高嘅，只不过你懒神秘咁样，佢又觉得你全盘准备应该係有啲咁样，因为咁样有咗少少期望。 係啊，因为嗰时候大家都睇呢一个流星花园嘛，有边个唔幻想自己读名字系咪先啱。即係你觉得下咁样。当下我梗係諗住喂赢一下啦，系咪先。咁但係殊不知就唔系赢嘅啫，系咪。即係呢一啲位有时候亦都系嘅。即係因为你有时候想赢咗个惊喜呢，系你最希望系咩嘢。对于一个男仔嚟讲啊，你最希望系见到个女仔真系完全估唔到好开心好惊喜嗰下嘛。咁原本呢一个嘅， 系 唔系佢其实系由头到尾系借咯，即系其实佢系问我点啊，完美啊，其实 哇好差呢、這个态度，哇个雪糕融咗，哇好美啊，都好啊，好过冇啊，即系呢啲。 喂，但系呢个好坦白讲，呢、這个系我人生入边咧最糟糕嘅一次啦，真系从来未试过系咁糟糕啊，因为呢一个真系唔系我嘅范畴啊，讲紧即系例如话你要特登去揾一间好贵嘅餐厅，去一个好唔熟悉嘅地方，同埋当年资讯嗰个嘅科技发达咧就唔系咁普及啊，互联网时代，咁所以令到即系种种事故。就发生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即是很糟糕啊这个状况。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是如果你说现在想回头的话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来的。因为呢即是如果不是经历过那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喂，其实有时候你过节日呢使唔使搞咁多嘢呢？嗱，当然如果好似 Abby 咁样，喂我咩都讲到清清楚楚，我真係摆到明係想要㗎啦。即係嗱，我摆到明我想要係一个 candlelight dinner。 嗯。 希望可能我要食某一款嘅菜式㗎，假设我即係今次呢要食好浪漫嘅法国餐咁样。即係嗱，如果我讲到明我想试啲咩，咁就还好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对方有时候呢真係未必话有一个好特定嘅諗法呢，你可能嗰个心意位呢未必系话要即系搞好多唔同嘅节目啊，带佢啲好 fancy 嘅餐厅，你可能咧即系简简单单有一啲小心意做到俾佢睇嘅话，其实佢已经感受到噶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晴，乐活玩家。 讲到喺圣诞节嘅时候，一啲即系你哋觉得糟糕嘅一个遭遇啦。咁头先乌嘉伦嗰个咧，其实我听落咧，我唔知点解我又唔觉得好糟糕。 对于我嚟讲都糟糕噶啦， 因为 你谂下，你头先你讲得啱啊，你回程途中啊，你喺车上面咧，你如果你话揸五分钟车程啊，喂，好快就过啊。但系你谂下，如果你系要揸闲闲地几廿分钟啊，即系半个钟以上嗰啲咁咧， 我谂嗰个女仔嗰阵时真系应该唔系好爱你啦，已经。因为我谂翻起咧，我之前曾经试过有一次嘅圣诞节系圣诞正日嚟嘅，系咪咧？唔知平安夜定系正日啦，唔记得咗。总之嗰阵时我嘅男朋友咧，佢就话带我去食圣诞大餐喺香港嘅。咁跟住咧，咁我就以为佢有 book 定咁样样啦。 咁因为我哋嗰时啱一齐冇几耐，咁就系一个好热恋嘅阶段啦。咁其实佢带我去边，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噶啦。咁嗰晚咧，咁我就以为佢系即系 book 定咗点样样啦，就约咗喺尖沙咀某一度嘅等咁样样啦。咁点知咧，去到嘅时候佢就话。我哋而家去食嘢啦，咁样啦，跟住我好啊，咁样样啦，跟住佢就一路带我行啦，行街咁样样。你知唔知嗰个行街嘅过程系行咗几耐咧？系差唔多，我谂差唔多两个钟。 但系佢话咩？我哋而家去食嘢。 系啦，你知唔知中途系发生咩事呢？就系、是、我哋行喺条街嗰度啦，系漫无目的咁样，先开始佢揾紧究竟食边一间餐厅。 或者大家都未决定嘅， 系佢未决定，因为我原本以为佢系。订咗位决定咗嘅，咁但都冇所谓啦，因为我哋嗰时都好开心啊，自己即系拖住手行街又倾下偈咁样啦，咁行过某几间嘅即系西餐厅咁样啦，咁佢又望下个 menu 咁样样，跟住就话诶，俾我哋再行多几间咁样样啦，咁就一路行就行咗差唔多两个钟，咁最后咧，总之系唔知翻去转头去我哋曾经睇过嘅一间嗰一度食嘅，咁、那个过程之间咧，咁。嗱，我嗰陣時咧，因為大家都其實都幾開心嘅嗰個時刻，咁我又覺得冇乜嘢。咁但係後來我即係同佢一齊耐咗之後咧，咁我再諗翻，原來我發現佢嘅人咧係一個咁奇怪嘅人嚟嘅，即係佢係即係譬如話帶你去食飯咁樣啦，佢係原來係冇特定一間或者佢已經 book 咗嘅餐廳，係真係喺度遊蕩睇心情，究竟啊？不如呢一间，即系佢觉得感觉好啲啦，即系佢就入咁啊，即系佢唔系话睇价钱或者睇啲乜嘢啦，我就估佢应该系睇心情嘅，咁我就嗰一日就食咗嗰个圣诞大餐啦。咁当初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好开心嘅，咁但系慢慢你之后隔咗一阵嘅时候咧，你睇翻啲相咧，其实我讲紧嗰个圣诞大餐，我哋嗰晚食咧系。差唔多1000蚊一個人嘅嗰、那個餐，咁嗰個餐係食啲乜嘢呢？因為我事後我有個朋友係好好笑嘅，咁佢就因為我俾啲相佢睇啦，咁佢見到一個餐湯嘅上高咧有一塊威化餅啦，咁佢就話哇威化餅咁樣，跟住我係啊，唔知係咪賣曬啲唔知乜嘢，即係佢已經係冇即係嗰啲。麵包定點樣樣啦，然之後佢就俾咗塊梳打餅喺個湯嘅隔離，然之後食即其實係鋸扒啦，其實都係好普通嘅一啲嘅肉嘅西餐。然之后我而家谂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叫我再经历一次，或者可能同乌加伦理类似，可能已经拍咗一年或者淡咗嘅时候咧，我相信嗰一餐嘅圣诞大餐会系一件我觉得好唔得嘅事咯。但碍于嗰阵时系热恋阶段，我又觉得个问题不大啦。 系咪？不过咁，即系你去到嗰啲即系大时大节出去食饭嘅时候，锯就一定系噶啦。同埋真系永远都系嘅，嗰啲时间食嘢咧，我真系试过好多间啊，我唔敢讲系全。但好多间我试过喺嗰啲节日咧，嗰啲质素系一定下降，因为大家佢要快啊嘛，佢一定系叫你话哇就话美其名叫圣诞套餐啊，咩恩恩爱爱咩情侣套餐啊嗰啲咁样样咧，咁但系永远就系、是、其实都系佢一式一样，因为快整出嚟咧，咁你发现咧，即系同你平时假设嗰间餐厅系你以往有食过有去过嘅，你都会发现呢。即系今日啲嘢同你之前相比嘅话咧，试过相比，好似都系争一啲嘅。 同埋个感觉似系快餐嘅。 同埋我个朋友同我讲咧，佢话即系我俾相佢睇嗰个 friend 啦，佢就话佢圣诞节嗰晚咧都有去食，即系去锯派咁样样啦。跟住佢就话：，喂，你下年叫你男朋友带你去咩 X 英嗰间餐厅锯派。佢话佢圣诞节唔会加价，跟住话吓，即系食啲嘢系一样。 但系抵食噶嘛，系嘛？系啊，喂，但系其实阿清讲呢一个咧，我反而想讲多一件事，嗰、那个事件咧就其实系另外一方面，因为头先我哋有讲过，好多时候即系一个节日你过得唔开心，可能因为期望落差。咁啊调翻转，如果你反而期望冇，甚至乎本身你就期望会好糟糕，咁啊反而咧 期望 系 好糟糕 的。有噶，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啱啱就系想讲话呢一个 case 咧，就系、是、又系另一个我嘅即系身边一个男仔朋友同佢嘅女朋友的经历。我呢个男仔朋友咧就一路以嚟咧都好冇心思嘅。咁所以咧，我呢一个男仔朋友咧，即系其实佢个另一半吓，就对于即系可能过时过节咧，就根本冇咩期望啊！即系平时都系，唉，觉得喺屋企都系求其可能落个面食嗰啲，即系咁样嘅心态。即系佢觉得从来圣诞节呢一个男仔都唔会做啲咩，有礼物收已经算好噶啦。 哇，死啦！ 都一齐，好灰暗啊！ 但系佢又觉得冇乜所谓，即系佢真系觉得冇乜所谓，因为 佢系咪老夫老妻啦？已经 都其实好耐噶啦， 都真係好耐㗎啦。 咁、哦、算啦。 咁即係佢就覺得我本身鍾意佢嘅時候由頭到尾佢嘅 package 都係咁㗎啦。咁 所以佢 佢係接受咗㗎啦已經係啊。咁但係呢咁就有一年啦咁即係好得意喎聖誕節佢又係個男仔就即係同個女仔出去行。咁初呢就係好似頭先阿青 exactly 個畫面一樣。咁呢就係聖誕夜佢就帶我漫無目的喺條街嗰度行。即係其實佢算啦話不如返屋企錄面啦搞咩啫咁即係佢已經係咁樣啊即係本身人哋就好似頭先我哋一路講話喂你喺條街度個個又捧住花又攬住公仔咁樣個個好開心。 咁點解去到一 pair 咁樣行啊 但係問題係佢哋好似遊街咁樣而家嘅感覺係咁佢又覺得好唔爽。咁但係呢原來呢件事係咩呢就係講個男仔呢一路都喺度揼時間。原來呢佢呢就 book 咗一間餐廳嗰間餐廳真係因為太忙啦。咁嗰間餐廳呢就其實somehow 係呢個男仔呢佢嘅一個朋友呢就係去開嘅。特登呢就為佢預備一個好正嘅聖誕大餐。真係講緊呢個聖誕大餐唔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呀係真係堅正嘅。咁甚至乎係幫佢 decorate 曬成個即係 reserve 咗個地方俾佢咁樣。 哇 好浪漫嘅。咁但係問題喺 set up 嘅過程入面呢就出咗一啲嘅岔子，咁總之咧就喺原定嘅時間就唔能夠帶佢上去，咁個男仔冇轉數噶嘛，即刻死啦咁點咧，就同佢開始遊街啦。咁個女仔話不如翻屋企啦，哇！咁我話唔得，我想行多陣啊，今晚出去食啦咁。咁但係問題出去邊度食先得㗎？我哋周圍揾下啦咁。即其實就係嗰個位。咁於是乎咧，那個女仔一路行一路開始面黑㗎啦。其實就點啊？即係我都唔介意食面啦。 你想點、啊？ 你想點啊？咁但係當個男仔咧，即係帶到個女仔去到嗰間餐廳，咁甚至乎咧。即係真係十年都冇一次嘅嚇，送一個好正嘅禮物俾佢。嗰陣時好似送咗個首飾仔俾佢，唔係戒指，但係對於個女仔嚟講，收到件首飾都感動到想喊咁滯㗎啦， 想嫁啦已經， 終於都開竅啦個男人咁樣。 好多嘅飯， 但我就係想講咯，我哋成日今晚就係講呢一個即係所謂嘅期待落差嘛，冇期待嘅，反而當有驚喜嘅時候，你話幾感動咧？呢個時候真係同大家講， 男人你係咪教啲男人咁樣？ 真係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